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天天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且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今天我来了个双击， 就没懂为什么这哎， 就是为了给大家一种振奋的节奏和感觉， 啊、不一样，每次都是不是？ 每天都要有一点新花样、啊， 老得吓我一下。 各位，这是 FM 98.2 AM 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由北京青年广播为您主持的今晚游戏节目。982呢是 谁叫北京青年广播？ 由北京青年广播制作给大家提供的，由徐冉跟于浩主持的今晚有戏。你每次都挑我坑，我告诉你回头我就换一搭档。982呢是一个不仅可以听而且还是可以看的一个广播啊，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呢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键，大家可以一点就体验一下我们的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关键是和可以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fe APP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所有人鼓掌。来，今天有客到啊。 对，今天有一位我们专门给大家 贵客临门。 演员 显得那么样的蓬荜生辉， 是来自战友文工团的青年演员吴浩。 欢迎， 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吴浩。 哎，怎么带号的都这么优秀？ 那一定的， 还都特别瘦， 是不是啊？ 浩哥，你好意思吗？我主要说他， 我得有重 音量，阴天，别乱说。 对，这个由吴浩， 外面有雷，他的意思是， 我听懂了，我不想接。 我告诉你， 由他参演的这个热播网剧《颤抖吧，阿布》，截止到昨天，网络点击量已经超过2亿了。 多少？ 2亿， 好家伙！ 到现在可能已经2.5亿了吧，马上就破3。 几天啊？ 大概是7天左右吧。 我那相当快，但是为什么这一天就会多出来5000万呢？ 因为昨天晚上 因为信任， 因为昨天晚上12点更新了 啊。咱们一共是多少集的？ 咱们一共是24集，分2季，1集12集。 现在出了， 现在已经出了到12集了。 哦， 但只有会员才能看12集。 哎呦， 而 那还有这么多点击量，那真的 它是优酷独播的，对吧？ 优酷独播， 这部剧叫什么来着？ 颤抖吧，阿布！这发音位置 啊，有点靠后。颤抖吧，阿布！ 前点，可以。我跟你说，浩哥也特别爱秀，不是俩浩哥、 啊， 我右边这个胖浩哥呢，也特别爱秀自己的声音。 你不是刚才说两个人都很瘦吗？ 是不是？ 他只是为了故意显自己瘦，你看他特别在那个镜头前面就是这样的，就是导播一会儿老师一会儿可以切一下，他是这样的。 我来说点下巴， 显得自己特别的苗条。 来， 我的第二个下巴也已经胖了吗？ 对，已经出来了，你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呢。 好欢乐的直播间！ 我记得我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接了一个挺重要的活儿， 哎呦， 大的活， 就是钱挺多，我懂。 就是钱挺多，然后说好，哎， 激动的 各方面声音全过，因为要出镜。是个长期的，然后说你这样，你来发一个你的简历和照片，发完之后有双下巴，那算了吧，咱们再合作，好难受 啊！就直说的吗？ 对， 我的天哪，他们怎么那么不会聊天呢？ 可能他找不到别的理由拒绝我了，可能是。 就是你实在是太只能找这个理由了， 对 是吧？ 对对对，其他无懈可击。 所以来电台了嘛，是吧？ 也不是啊，这不是也上镜了吗？ 好吧。 那个， 所以观众朋友，但如果是大家想看一下于浩胖于浩的双下巴的话，可以现在打开盒饭 Live APP， 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下。 说这个， 看我，我今天我来了，我在这坐半天了，听你们调侃半天，非常。 常着急。 哎，我跟你说， 看人家双眼皮， 哎，你吴昊特别逗。我前两天听他一个那个北京石家庄音乐广播的一个节目哈，他介绍自己的时候是这样，主持人就调侃的问他说，哎，那你上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小姑娘就 所以你 就比较 你上那个节目是吧？ 对， 对他上那个节目就也是专访他们，然后因为他石家庄人，我插一句嘴啊，然后呢，那主持人就说，那你上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有好多小姑娘都特别喜欢你啊？他说嗯，他说可能不仅是因为我唱歌好，因为那个时候他唱歌很好听，而不仅是因为唱歌好，主要还是因为我颜值高。 对这个， 当时我就愣了，这不应该是别人夸的吗？但他自己说，那可能还是因为我颜值高。 事实的推销一下自己。 对啊，就是诚实嘛，人诚实很重要。因为诚实也是个问题，出问题。 我有点接不下去了。 像那次飞扬来，我觉得可能还是我很努力吧。 对，那个很实在，就也是一个专门的。 明明可以靠才华，但是就 必须要 颜值，就非常恼火。 那你是靠的什么呢？你告诉我。 就颜值才华并举。 天 哪！双双在线。 我跟你说，我在这屋里终于找着一个比我还那什么的人，还有自信。 啊，自信。 是不是？特别棒。 特别好。 但你知道，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啊， 太多年了。 对，你们想说一说你们之前那个，你有过一丝丝的想和他作为好朋友吗？都没有啊。 啊，好朋友这事儿，你知道吗？ 一定要是等 人。我刚才看着他在话筒旁边说话的时候，在想，吴昊，有一天你也坐到我的直播间里来了。 我们可以相互爆料。 就是小学的时候天天欺负我， 看谁的时间在这时间长。 我那时候是学霸，那我有什么？ 你学谁？ 我学 谁叫我？谁叫我？ 学我干什么？ 我 霸道的爸爸，对不 对？ 哎， 还是言归正传。 哎，你们是小学同学和 高中 同学，哦， 严格意义上我们也算发小，对不对？ 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是家庭环境也很像， 对，我们都是部队大院长大， 对，大院长大的。 但我们两个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截然不同。 我是一个非常正经的小伙子， 你把那个袖子撸起来再说这个话。 我觉得直播间有点冷。 你确定吗？ 确定。 好了，咱们嘻哈过了，不是这个巴拉过了之后，咱们来。说一说这部剧吧，是吧？ 这个毕竟 颤抖吧阿布， 颤抖吧阿布。 咱们节目之前也介绍过， 是， 对。 这个戏讲的是一个非常，时下非常热的一个点吧。是一个外星人误打误撞，就不知道怎么他就跑到了唐朝，和唐朝人之间进行了这个爱恨焦灼。当然，这里面还涉及 一个外星人在地球穿越了， 是一群外星人 啊， 都穿越来 地球了。穿越，他是。就几个时空的错乱，其实它是同步时空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 我要是听懂了，我跟你说，我都是那个。 你可以 不，你一直是那个。 不是，就是说一群外太空的人， 高等生物， 高等生物， 高等生物，哎，这个形容 高等生物是四维生物、五维生物那种高等。 它进入到地球， 稍微离近一点 吧。那他到地球应该算是三维吧？但具体这个我没有深究，这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 所以重点是 这个重点是这帮外星人和地球人之间产生的这种爱恨情仇也好，这个恩怨啊，这个还产生了不伦之恋呀，还产生了亲情啊，还产生了一系列一些，包括他还融入到里面的宫斗，还融入到里面的这个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相互 穿越 矛盾，对 外星人。 对， 宫斗戏，哇， 时下最新鲜的元素全部在里面， 能揉在一起也是怪难得的。 对， 编剧脑洞好开。 是，这是一个就是根据《颤抖吧 ET》改的，就是一个非常二次元的一个。 对，阿布是一个外星人，对吧？ 阿布是一个外星人。 哦，你在里面饰演的是？ 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唐朝的特别善良的小伙子，我是一个地球人。 就一定要表达一下自己是个特别善良的小伙子， 和我本人气质非常相似。 啊，对， 没人问这事， 我 问问也是。问不用我都属鸡的， 没有人问这个事儿。 95年， 你都说和他同岁了，你骗谁？ 那是95的呀，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我就是95年的，你不知道吗？ 差8年95。 你今天才知道这事，真是太过分。 我以为你是，你为你是99的呢，我。 是吧？ 这么老了， 你到时候再说我1899，我才不接你这话茬了啊！还说吴昊，你在这里面演的那个 叫什么名来着？ 小纸盒， 一个唐朝人叫小纸盒啊！ 我的原名叫肖志和，英文名叫肖志赫啊！对对， 哦，你是 跟小嘴样差不多是吧？ 我那不太一样，就是给我起了一个昵称，因为我在这个戏里就是一个特别 特别逗的一个人啊，特别好玩的一个角色。就是网友评论说，只要我一出场就有笑点，对，我一出场这个弹幕就开始在上面飞啊，大家就非常喜欢我。然后昨天晚上最逗的是，我看有一个我说我以我小纸盒的人格担保，然后网友说不对，应该是以小纸盒的纸格担保。纸格是什么东西啊？脑洞大开， 你是纸吗？ 啊，对， 才有人格， 对， 纸只有纸格， 合格，哎，有点像我们这盒饭 life 啊。 哎呀，哎， 合格， 哎，好做广告，再来给那个镜头来。 还给个 纪念。对，我就看着吴昊，我就觉得我的天哪，他竟然能这么给自己做宣传。 还行啊，我觉得他说的蛮 是不是 蛮有口是心非，不是那个。 没事，我听懂了。 来，让我说句话。 你还没有？ 话筒可能已经被我关掉了 啊？什么？因为我来到受邀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以为就是两位主持人主要来介绍我，然后没想到两个人在聊了半天，然后我坐在这儿感觉被冰冻，所以我要主动的推销一下我自己。 对对对对，是应该是这样。好，你的时间结束了，咱们俩 就这样，再见。 别 来 继续问问， 再坐一会儿， 继续问问。还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我两亿量真的是我们介绍， 因为咱们刚介绍的时候，我记得那天他应该是刚开播，但是就进榜了。 对对对， 就进咱们那天的榜，我记得 是 3000多。对，就 是 第一天应该是 大概在 还挺不错。 我们3天的时候就已经破亿了，然后大概在5到6天的时候就已经2亿了，然后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2亿4千万，4千万5千万这个样子，而且还在持续升温。 播放平台在哪？ 优酷，你今天真的发烧了，我已经问过了， 来是吧？ 对对， 人刚刚不说了吗？得充会员才能看最新一集。 我的天哪！哇哦！ 又从头来一遍， 没你继续问。 就是没有，我就刚才看着吴昊侃侃而谈，就突然有一种很时空错乱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小时候他是唱歌比较，就是对，对于歌唱这件事比较擅长。 学过吗？ 对，我小时候一直上大学之前吧，都是进行专业的声乐训练。 专业的男独唱演员，男童声独唱演员。 对，还拿过一系列的奖。对，但是后来就阴差阳错就学了表演了，而且自从学了表演之后就觉得好开心啊，就觉得演戏还是一件 释放了。 对，演戏还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 有很多人说自己想演戏是因为想体会百态人生，你是因为什么呢？ 一个16、17岁的小伙子，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百态人生，只是觉得， 哎，你说16、17的时候这块悠着点啊，因为你16、17的时候我也参与了。对，稍微悠着点啊。 就是在16、17在求学的路上的时候，因为从小唱歌嘛，从小拿着话筒，从小站在钢琴面前，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的缘故，可能内心有一丝丝抵触吧。 抵触什么？ 就是觉得那个生活好枯燥。 唱歌很枯燥。 唱歌的本身的这个行为很枯燥。当然，我不是说唱歌不好，我唱歌，我自己听我自己那些唱的歌声，还是觉得挺开心的。可是，当有一天接触到演戏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这是一个好似乎更广阔的天地吧。我会觉得更开心。 那这个阴差阳错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我那时候还真的是奔着专业的音乐学院去的，而且所受 的 训练 不提他了 啊，也可以提。但是我这人特别奇怪，就变声期比较晚，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个声音都比较脆生，是吧？ 对，倒仓倒的晚是吧？ 对对。然后去音乐学院做专业的测试的时候，就发现我处在变声期， 就那个时候 倒仓的时候， 对，就非常尴尬。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进行声乐训练，而且不能考试了，因为首先要进行声带的检测嘛，所以说那要等一年，我那我岁数就大了，就变成徐冉的师弟了，这个就可能哎呀 接受不了， 对对，有点难过。 你的前8年都为了徐冉活一样。 哎，别这么说，压力太大了，我溜肩膀。 然后就很偶然，就别人说，那你不然去演戏吧，说去考一个表演类的这个学校或者学一学表演的，然后就第一次接触就觉得，哦哟，有点意思，就觉得比唱歌要好玩的多得多得多。 哎，但是你要考这个就是音乐就是歌唱类的大学的时候，就高三嘛，对吧？ 对， 就艺考嘛。 那个时候，对，就艺考，艺考时候就大高二吧，是吧？ 高三 上学期 应该都会 就完了， 准备了。 那个时候再转表演来得及吗？ 其实表演来说，作为我们一个初期或者应试的这个考学的这个状态来， 所以你也上过艺考班是吗？ 对，我上过很短暂的艺考班，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你自己对于自己一个现有状态的一个解放吧。 是， 就是比如说把你放在一个老师给你，我们叫规定情境，比如说什么大海边啊、菜市场啊、长途车站啊，你能不能不声色地站在那个地方，并且好像在生活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对于一些人来说挺难的一个课题。但我仿佛给我一个那样规定环境，我整个人就放开了，因为我在唱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站在那个地方，用一些手势来表达我的情感，可是当我演戏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在上面走，我可以说话，我想说什么说什么，我想去表达我任何的情绪都可以，而不用严格的遵守一个像唱歌一样的格律来去表达我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哦，就像一只 好像在笼子里的一个 小鸟， 小鸟，哎呀，我张开我的 翅膀，突然间门打 开了，对，我就觉得好开心，而且似乎还摸到了一些门道，所以就、 哦、很有天赋。其实他就说白了，总结一句，很有天赋。至于怎么有的天赋，我们整点之后再 聊。再说一会儿。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能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 嗯， 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 所以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您现在可以登录盒饭 Live 手机APP 这个直播平台，也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活力982这个房间，然后就看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发生的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这好奇怪。 对，今天 快快快叫他吧，他不行了呀。 对对对， 但是在叫他之前，我一定要特别感谢天津豫远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还要感谢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 Herbalife， 鼓掌。 浩哥要疯了，浩哥说怎么还不到我？到你了，到你了。今天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战友文工团的青年演员吴浩。 欢迎 欢迎， 大家好、嗯、 由他参演的这个热播网剧《颤抖吧阿布》截止到昨天的网络点击量已经突破2亿，今天 到现在应该2.5亿了， 2.5亿左右， 太了不起 的、 哦、所以刚才说了你是军艺毕业。 是的， 但是徐冉告诉我你还不只拿到这一个合格证，为什么考军艺呢？ 这个、 因为是部队大院长大。 哎，你说特别对， 你到底要问人家还是让人家回答？ 你都把我的问题说了，说别人的话让自己无话可说，是吧？ 是， 嗯，对。然后当时电影学院考得也非常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军人， 嗯， 可能从小有这种情怀吧。但是可能作为我自己来讲，似乎觉得能把自己的这个艺术理想和那身绿色结合在一起，还是一件挺酷的事儿。但是对于一个18岁的少年来说。啊， 觉得特别酷， 觉得 本来这身衣服也好看， 对，觉得酷酷的， 从小就喜欢。 对，尤其那个时候，每年过年回家，我记得我都想穿着军装回家，就街坊邻居看，哎，觉得 所以回了，所以穿了， 所以没穿， 所以必须穿， 就有点尴尬、哦，但就是那种、哦、内心还是有一种这种荣誉感在。 哎，但是有这样一点不一样哈、啊，你看你刚才说，因为我从小唱歌，然后唱歌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或者说比较枯燥。 嗯， 那在军队大院长大，从小你就看了各种各样的叔叔阿姨，全都是军人。 是的， 你的父亲母亲等等的、嗯、周围很多人全都是军人、 嗯， 你就没有反感这身绿，为什么？ 那倒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父母是一个特别开明的父母，他们对我的就是可能那时候讲就叫素质教育吧。 嗯， 你想一个军人家庭长大的小孩，父亲 让你去学艺术， 对，在很小的时候就让你去学艺术，学艺术、嗯、而且经常会带我参加一种现在的所谓叫社团活动，还是一种社会活动吧、 嗯、 带我植树， 社群、 对，就植树啊，给一些灾区小朋友捐款呀、啊 哦、 或者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啊、 哦、 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并没有觉得部队是一个 特别枯燥的地方。 我们所有部队大院出来的孩子都 很感情， 会觉得说那身绿很枯燥。 那你为什么不想去考？你为什么不考这个警校呢？或者说军校？对， 你说我吗、嗯？因为我是女孩啊。 女孩怎么了？ 我就是负责，就是给那些军人叔叔们鼓掌，给他们唱歌，给他们表演，给他们送温暖的。嗯，是不是 这个解释好像有点说不通， 是吧？ 怎么就说不通了？ 我这个确实是这么做的， 尴尬尴尬。 嗯，前男友还是军医呢。 哎呀， 拔过 哪个医院的？ 谁问你了？ 哪个医院的？ 拔过 哪个医院的？ 这是自己爆料这个事儿。那你跟接着说吧，你不知道吗？ 啊，我 作为发小你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啊，那没关系。 你知道吗？ 哪个科的？ 吴浩，我当我知道吴浩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了以后，我 真的你很为他高兴骄傲。 没有，我整个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有一个质的扭转。 为什么 啊？ 因为他小时候老欺负我，就是他是那种。 你这个体不是？ 你说什么？ 你这个脾气。 对啊、 不是，我小时候跟现在的性格不太一样、也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一些遭遇导致了我现在变成这个比较善于保护自己这样的一种性格。嗯，都跟你有关。 碰到过什么了？ 没有，就是说啊，就是小时候他老欺负我嘛，然后给我营造了一些不好印象嘛。 真的没记得，没事， 然后后来、当我知道他就是考上表演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就是学校里很多人都认识他、知道他唱歌很好听、但后来知道他考上表演专业了，而且考，其实你知道吗，其实表演专业很难考的， 是， 而且还能考上军艺、我其实心里真的是蛮佩服的，所以对他的印象有一个质的飞跃。 这孩子 质的飞跃、 所以这和你以后找一个军艺有什么关系吗？ 你怎么又把这事 拉回来？拉得漂亮， 这事不是已经划过了吗？ 我觉得他特别睿智，你看他的语言速度、说话的速度，还有他说话状态非常睿智，所以一定是那种 特别棒。 就是在他刚才说了嘛，他演的那个角色， 嗯 啊，就是特别讨喜的一个人。 嗯， 是的，是的。 所以他刚才说的几乎都是实话。 哎， 就是、导演看中了他 喜剧。你觉得在小纸盒这个角色身上会跟自己很像吗？ 我生活中倒没有小纸盒那么中二吧，就没有那么傻缺，但是。小纸盒的傻缺其实他不是真 的 傻，他是一种真诚，我觉得是一种善良和真诚的直观表现。他从来不隐藏 自己。那你又说你跟那个角色不太像？ 我觉得非常像，我生活中也是这样，我连蚊子都舍不得杀死，对，我就是特别善良。为什么？ 就应该有信念去支撑你。 信念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做点好事吧，做个好人啊、所以我小时候肯定没有欺负过徐展， 不是，也 一定没有过。 也许他是为了还债，之前做过太多伤天害理。 有上辈子是个蚊子， 比如说欺负徐展什么的。 浩哥，我觉得你说的对， 是我说的对是吗？ 嗯，浩哥，对，苗条了，浩哥，浩哥你突然苗条了， 是不是？ 对，棒棒的。然后再说到，其实，虽然我跟吴浩今天突然一见，就会发现，我发现他跟高中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太好， 没有人想知道你们的高中的事情， 不是， 知道更多他的事情。 对，我只是想告诉你，就他现在的形象跟高中的形象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是很阳光。 是， 而且你看他今天这个打扮，其实也还就特别休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个，就是挺阳光的一个大男孩。 我感觉快聊到感情这一步。所以我们能不能聊聊剧啊？ 我就是要说剧，你干嘛要打断我？ 往这归。 但我想告诉你， 实在是太长了。 你有没有 freestyle？ 完了，我好好的一个访谈 啊，压力压力。 你到底要不要聊你的剧啊？ 好，继续继续。 就我想说，你看他现在生活当中是这样的形象哈，但是他去年今年吧，演了很多都是 军 旅题材， 是的， 或者是警察这个角色，就反而跟你现在看到的，像现在我们在直播间看到的吴浩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挺想，对，我挺想问问的，就是你是特意在选择这些角色吗？还是说跟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份有关？ 应该是和我现在这个身份有关吧，因为我大三的时候演的我第一部电视剧，我就是男一号，叫《无名高地》，这个就讲的是一个富二代，然后最后转变成一个特种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从 此他是以特种兵的身份，不是，他是以富二代的身份当特种兵， 对，是富二代参军，然后转变一个人的一个 来摆脱一个富二代的状态， 对， 看一下 摆脱一个富二代的标签， 让我们看一下一个富 二代 是什 么 样 的。 啊，你 真千万不会吧？ 真有点尴尬。好，我们继续说戏啊，继续说我的成长历程。然后因为那个角色的缘故吧，然后再一个加上我自己的身份，包括我整个的成长经历来说，还有我一个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正经、非常有正能量、非常正直、非常阳光的一个小伙子。所以大部分别人在 今天哈， 大部分导演和这个制片在选择我的时候，可能大概都会参考一个这样的类似的形象啊，就会让我去演一些军人啊、警察呀、啊，我自己细数过，我总共演过六个警察，四个军人。 有， 或者如果不演这两种呢，就是红色革命历史题材里面的学生兵啊、学生党啊，要不然就是优秀的历史著名人物啊，几乎都是这些角色。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这个气质太好，就有时候没有办法。对，然后 不是，你是没有看过他的那些剧照啊？就他那些剧照， 我看到了刚才， 其实真的还蛮正气， 比较正的是吧？ 对，就是他真的是蛮正 气。你看我这样的话适合演什么样的？ 你适合演一个就是老上海吧，然后那种就是市井里面就是经常拎着个茶壶，溜着个鸟，然后就哎就这种比较享受生活，因为你看这个状态吧，是吧？ 我以为双下巴，说你这个体型 啊，没有，我不会说体型的，你看你说了， 没想到说的这么完整， 说的是双下巴。OK， 对，先不说你，先说我吧。 毕竟我在这个节目的时间会长一些， 对， 你可能从此之后不会再来了， 争取再来啊！所以又归到小纸盒身上，就是这是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演喜剧， 哦、 而且人生 第一次喜剧人物哈， 对，第一次演一个非常有喜剧色彩和一个灵活多变的一个角色吧。 但你如果没说他演警察和军人，他就是应该是一个喜剧 小纸盒的感觉， 那种 对，所以当初导演选我的时候，可是也觉得我生活中大概应该就和小纸盒非常非常相近。 我的天哪，你的生活好多面， 是吗？ 对啊， 但我不是。 是什么改变了你呢？ 没有什么改变吗？ 因为那么多人的这个，你的经纪人也好啊，包括导演、副导演、演员、导演呢，去选人的时候，他一定看过，会稍微有些了解，对吧？ 是的。 然后看你一些作品，然后跳到一个这样大的跨度，对他们来说， 对 年轻演员来说，他不觉得是一个风险吗？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导演来讲，他们的参考标准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参考标准不一。有的人可能会看一些你以前的作品，有的人可能看一个你们面对面之间的状态。因为我跟导演我们也是朋友，我们经常在一块玩，在一块踢球。 他 觉得生活中的这个吴昊就和小纸盒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就力荐了我。再一个，我通过试戏啊，包括见制片什么，就去最后也确定下是来我来出演这个角色。 演了那么多的正剧，然后到现在一个喜剧人物，你觉得对你来说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或者你需要更付出哪些努力和准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演员最大的幸福吧。因为我今天也在思考说，别人好多人在问我说，小纸盒你以前演都是正剧，然后你突然转变演喜剧，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也没怎么想，但是对于我来说，演喜剧的这个创作空间要大的，你为什么要看我？我说的时候，你为什么摸啊？你在打断我的思路， 起痘了。 然后我们再来过这掐。 你看，你就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我特别知道，就是对于一个尤其在这部剧里的这个喜剧创作，是一个给我一个特别大的表演创作空间。因为字面上赋予你的大概也就是那些内容， 对。 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的肢体，通过我的表现，通过我一系列的调度，让这个人物生活起来，好玩起来。而且我们大量的戏都是我们经过和导演啊演员之间的碰撞，包括我自己在屋里闷头设计出来的，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举例子就是有一场戏是我领着一帮老百姓，然后去寺庙里参观一个东西，然后跟他介绍一个圣物，叫就是这个圣物来自这个遥远的这个菩提古刹啊，这个终年绿叶开花结一果，其实字面上就是这些，但我就通过丰富的可以看 live 直播啊，就唰唰唰，然后这些姿势来表达一个很好玩的事，然后那些群众演员的视角也会随着我唰唰唰。然后就看着我，然后菩提虽然在树下，然后我还有一个大跳，然后其他人跟着我反跳，然后看着那个捡起来之后拳头般大小的舍利珠，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玩，这样的戏就生活多了，而且特别有意思， 演活， 对， 所以 平常是一个创意很足的人吗？ 还可以吧，因为我这个我跟徐冉这个星座比较相似，你要就是我是白羊座的第二天，双鱼座可能就比较偏，所以心思有点细腻。 哦，那咱俩 就是啊， 我就说有我也偏双鱼的白羊。 对，所以就心里会想的很多事儿啊，有的时候 对你们心思还挺重的，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吧，因为要琢磨嘛，总要 对。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在讲，掰开了揉碎了去琢磨你的人也好，或者这个戏也好，或者这个你要表达的一种表演状态也好，我觉得是还挺有意思的。 是没错，但是就是说正剧到喜剧这块，你看比如说对于声音工作者，我们就经常是说话的嘛，大家也看到图像，更多的时候我们想体现出一些包袱和笑料的时候会靠语言，刚才你说是靠肢体，那语言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创作？ 不全面，不，它是一个综合的门类，因为你最后呈现在呈现在这个画面上的是一个综合的，有你的肢体，有你的台词，有你的整个的表演状态，它是一个三位一体吧，或者说更多位一体的，因为喜剧的元素我们上学的时候讲是错位，有的时候你非常认真的在演一件事情，你没有想让他表达喜剧，但他出来的效果就是一个喜剧效果，对， 就正儿八经的胡说八道是最乐的， 是的，是的。 人说这喜剧效果是怎么出来的？就包括笑点，就是因为当你的设计跟实际你接收到的那个信息有极大的反差，你会觉得特别好玩。 错位， 对， 就是错位才出喜剧效果，是吧？ 是的， 对。 那么现在已经挑战了喜剧了，之前是正人物，正面人物。 他接下来一部戏又很正，是吧？ 对，我刚刚拍了一个大型红色历史题材电视剧《向井鱼》，我在其中饰演的就是一位非常红色的正面人物夏明翰。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对， 所以 除了这种正面和喜剧之外，那其他角色你还有没有想去再尝试的？ 尝试的其他的角色。 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演喜剧更让我获得更多的快乐吧。因为我从来没演过喜剧，这是第一次。那演完之后觉得好像 又打开了一扇门， 就特别过瘾，是吗？ 虽然这些门都还挺多，就演什么都还可以。然后就觉得 也没演过， 对，演喜剧还挺开心的，而且整个包括我们这个团队氛围特别好。就你在里面，你是有一种创作欲望的， 懂， 而且每天你到了现场就很开心，很愿意去把你自己的角色完成得更好。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特别好。所以我们期待你有一回有没有可能演个坏人什么的。 哎，真的是，我也有的时候在 想， 想演吗？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演过坏人，就我长得这么，你看，就我长得这个样子吧，可能演坏人 挺像的啊。 不是，你不会觉得这样吗？就是当一个人就跟他实际扮演这角色有反差，然后他也能把这角色演得特别成熟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演技担当。 当然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功力，我也想尝试，但是目前好像还没人找我演过坏人。 你在排练的时候也没排过吗？ 也没排过，演的几乎都是好人。嗯，争取演个坏人吧。 慢慢来，慢慢来。 好的， 你老了之后可能就会变样。 原来是，咱俩太坏了。好吧，我们说下一个环节。 感觉腰快被闪断了。 来吧， 我 们进入今天的。我 们每次找这些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再难为他们一下，也不是难为一下，就是再展示一下，带着我们好好学习一下表演上。 对，今晚 新 东西了。 对，我们今晚新入新的环节就是这个唯独剧本啊。所以今天演这一段是什么来着？徐然， 士兵突击。 哎， 特意给浩哥找的。我们说一下这个背景啊。 好， 背景是这样，是许三多被团长调到了钢七连。因为他各种训练都跟不上，许三多呢又犯了不少错事儿，哎呀都特别紧张，越怕出错就越出错，就心里就越来越不自信。战友呢五六一就非常想把他给赶走。 对， 有一天呢全连休息，班长史金和副班长五六一保两车辆，这个时候许三多恰好就过来了，演的就是这样的一段戏。 是，然后呢就是你看过啊。 我不仅看过，我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来介绍一下。 哇，来， 这是我们战友文工团的优秀剧目啊。而且在这里面当时饰演的时候，话剧版叫《艾尔纳突击》。这里面所有的演员都是我的老师，我的前辈。所以其实今天能在这儿，这个在空中读这个剧本，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吧。 在什么地儿读？ 空中 哎， 电波在空中， 一般都叫空中吗？ 哎，你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怎么接不住人家的梗呢？ 对，所以现在张译他也还在战友文工团。 他已经离开很多年了，但当时他就也在这部戏里饰演这个角色。 因为那时候我在上大学，他还去我们学校去做那个巡回的这些展演的等等宣传，已经很火了。那个时候已经播出来了， 是的。 然后他到各个学校去走访，然后 这个剧实在是太经典了。 对，我太喜欢张译了，就是史金嘛， 对， 那角色， 对， 然后导致我有一个朋友长得和他非常像， 是吗？ 你是有赵， 然后就非常 找的朋友，是 特别好。 今天我们要排的这一部戏的人物呢，是有史金，也就这班长，还有五六一，还有许三多，也就仨人儿。就你俩担纲主要角色吧，好吧？然后旁白跟那个就是，最不重要那个角色， 最不重要是谁啊？ 那尤浩，吴浩，你跟我们说说。 哎呀，是。因为这个《士兵突击》是个和尚戏，这整部戏里也没有女人。 我可以扮演男人。 你可以把你的声线变粗呗。 可以，尽量吧。 他可以更塌一些。 那你就来许三多吧。 我许三多呀。 对你变粗，然后 我河南话，我称呗。我是。 不，他不能说称，应该是肿不肿。 啊，肿不肿？ 肿 吧。 肿。 我肿吧。好嘞，我肿。 那咱俩谁来史金，谁来五六一？ 我来史金吧。 好。 哎，要不你来史金？ 不是你来史金吗？ 但是你不是喜欢张译吗？ 倒也是，但而且我不用刀，我他是东北口嘛。 哦， 那个五六一也是河南口是吧？我稍微合谱， 就普通话吧。 啊，就普通话吧。啊， 要不唐山不是唐山也不对。 哎，这样吧，我觉得史金在这里更难一些。 好， 那 我 就是带节奏的， 我来史金。 对， 还是来史金。 来， 来吗？ 给咱 三二一， 你来吧， 你来吧。 不是你来吧，你来， 给我们打个板。 一个女生。 啊，我来呀。 对， 那好吧，三二一，走起。 六一啊。连长跟我谈过了 许三多的事情吧，跟我也谈了，我说让他走，趁早赶快，这样下去三班毁了。 倒也不能全赖他， 不怪他，各班差距有多大，全靠几个尖子把分顶上去，添这么个鼻子不会出气的，你先进还不飞了才怪呢。 你别这么说啊，你俩是老乡，我93年在夏榕树接的你，95年在夏榕树接的可就是他了。 老乡，我可没这号老乡。 对，你一口普通话说的也烂熟了，你打娘胎就是中国第一号机械化突击步兵。 不是，咋这么说，那普通话是你要求的，我跟排长连长都说我是他们带着，那都是虚的。 我是你招的兵，也是你带出来的兵，这是实在的，这么说行了吧？ 哎呀，生存不易呀、啊！啊，武大傻哥也会说两面话了， 都是实话，只是分了个亲疏。最近不还是我班长？先进集体没了，大不了以后拉歌的时候咱别太张狂呗。哎，没了他气儿我都不会出了。 嗯，哎，柳一，有件事情我要对不住你了啊。 呀，好啊，我想你欠我的。 行，这个月先进班个人不选你行吗？ 就这个啊？不是，第一次选我的时候你怎么说我的？你小子别狂，这是刚七连，各把各的团家奖，没人放眼里。那选谁呀、啊？ 许三多。 滴里咣啷的声音当中，五六一打一堆零件里跳了起来，身后呢共计一个共锤，半架子零件都被他带倒在地了。史金一脸苦笑着看着五六一。 最好宣布的时候啊，不要全班都是这个反应，被砍了半拉屁股似的。 不是我有意见了啊，班长，我有意见了。我五六一最看不惯就是地方上这种习气啊，老把军队当成不花钱学校，什么不成器的猫猫不成才的狗都是好送到部队里锻炼一下。我军是打仗的，他不是慈善机构啊，你这种人你今天你给他打了洗脚水，明天他让你换尿片。班长，你是受害人，你说是不是？我知道你想鼓舞他的士气，可是这咱得讲个赏罚分明吧，打枪跑靶走队出列，全车唯一的上车云下车倒，你要送他个生日蛋糕那我没意见。先进的，你这打击全班的士气。我说你是不是心理年龄也太偏大了，我天天跟你转，你真把他当儿子了是怎么着？ 你这是意见还是牢骚？ 那实话，再把咱们班的六分之五。 好，六分之五，你们烦他见天一副孙子眼，我比你们更烦，所以我选他呀。做先进的人至少得对全班负个责吧，可不光是对我这个班长，这是其一。其二，许三多有进步，他是练得最认真，也是花的时间最长最多的一个，他也不笨，他就是不善做事。五六一，你是钢七连的第几个兵？ 我是钢七连的第4900个兵。 我是钢七连第4853三个兵。 不是你问这干嘛，做梦都答得上来啊。 我们记住这些数字的意义是什么？ 为了记住每一个战友，为了不抛弃任何一个战友。你绕我是吧？不抛弃战友，他可他也得够格做我的战友啊，他得配在机械化步兵团三营钢七连一排三班待着。全团只有一个人，哎，男人一嗓子下了东西落地上，就是他。 这时候许三多进来，一只手拎着水桶，一只手拿着抹布。 许三多，下午集体活动你怎么不参加？ 我来帮班长擦车。 我看你是不招大伙待见。 什么是待见？ 就是 五六一。 五六一转个话茬看着许三多手上的水桶。 我说你以为你来擦玻璃呢？这是12.7吨重的家伙，12700公斤，您懂吗？得用这个。 你休息会儿。许三多啊，你应该跟大家玩。 对，你拿人当根葱，人才拿你当盘菜。 嗯，他们在打扑克牌，打扑克牌没意义，人得多做有意义的事情。班长说的。 那什么有意义呢？ 嗯，好好活。我爸说的，有意义就是好好活。 那什么是好好活呀？ 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你小子老做错事，怎么还好意思？我你还老站在真理那边呢你啊？ 上榕树比下榕树穷，六几年你们上榕树收不上粮，跟我们下榕树借红薯。 我你， 哎哎， 什么意思你？ 我爸说的。 好好好，许三多啊，你给我们保养车啊，那桶用不上你搁那儿。我们现在是清洗履带，这是个重活，一副履带几百公斤，得用18磅的锤狠砸才能退出来，装甲兵人人都会，你在旁边学着。 这有意义？ 有意义就是你干不了。 我能干，我来干。 好，许三多，你替我，你来掌签。 那对，你还是去炊事班帮厨去吧，行吗？ 掌签没意义，抡锤才有意义。 好，我掌签，你来抡锤。 哎，他抡过锤吗？砸人怎么办啊？ 许三多，你咋呀？这活班里干的人不多，你要是能干这个，准能干别的。 我来掌签，我掌签。哎，要不许三多，我求你， 你去把车辙擦了行吗？ 你磨磨唧唧捣什么乱？许三多，我跟你说啊，这活其实挺容易，照准了点砸就行。干不好的人啊，都是因为心理素质不好。 不是他心理素质很好吗？嗯， 手发抖。 没事儿，你砸下第一锤就没事了。 这活挺难，我干不了。 谢谢你，许三多，你把去把车辙擦了吧，行吗？这粗活我来成吗？ 许三多，你不能老这样啊！你给自己鼓了半天劲儿，到头又怕了。你看，你上车就晕，为什么呀？因为你老想着我会吐啊吐啊。你射击姿势连长都说标准，就是打不中，为什么？因为你老怕做错事儿，打不中是自然的，不算做错事儿。 好看。感谢感谢感谢，哎，有这个劲头， 我觉得 被他带入进去了， 是，对对对，很有戏的， 嗯， 就是一开始就是比较平铺直叙的一个情节嘛， 对，一点点起来的， 对对对， 而且他是一个像一个班长在嚎， 哎， 因为我是一个毛小子那种， 对，他特别 这场大毛， 这场特别重要，这场是许许三多成长最重要的一场戏， 一刻是吧？ 对，他自己在车里反思这个状况， 对， 所以有机会能不能真的相答应我们还来， 明天再来吗？ 还来， 过两天， 没问题没问题， 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拉进群，然后我给你排班，真的吗？ 好嘞， 啊，只要你有时间，一定来哈。 感 谢感谢感谢，谢谢，学到很多。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免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吴昊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咱们明晚6:45再见，好家伙。